少人，多少幸福被抢夺，多少生活在一瞬间被埋没，一切变沉默，泪光在眼眶闪烁，尘埃沾满了失落的轮廓，不必说，你们背后还有我，未来就是崎岖也会陪你过，一个你一个我，扛起不需要坠落，前面越走一定会越宽阔，谁都会有恐惧面对黑暗的角落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，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，不必说，你们背后还有我，未来就是崎岖也会陪你过，一个你一个我，扛起不需要脆弱，前面越走一定会越宽阔，谁都会有恐惧面对黑暗的角落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，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，原来的生活，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，谁都会有恐惧面对黑暗的角落，为了你我再苦也不多，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。